手给你，亲吻爱情会让你带我到哪里去。心结实，就喜欢你叫我孩子，用融化我的姿势，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，用心放肆，不必多做掩饰，就叫我孩子，孩子在你面前绝对真实，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，自然说出心事，就叫我孩子，孩子真心你太多言辞，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，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总会消失。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，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。

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向他们说，向他们说，他们看，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。 其实呢，有三样东西是最考验爱情的，那就是距离、时间和亲情。因为有多少感情因为距离的遥远慢慢变淡，有多少感情因为时间的遥远慢慢遗忘，有多少感情因为亲情的干预慢慢的消失呢？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越是紧握越容易失去。我们只要努力了、珍惜了、问心无愧就好，其他所有的一切就交给命运去处理，不是吗？ 时间染走的情愫，那些孤独，像那轻盈的脚步被欺负，后来我们都各自有归属，有没有分出胜负？

在风中大声唱。 曾经到我的七天涯，那秋歌好离家。哦，秋歌好离家。 生活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活得很累呢，往往是因为放不下面子来做人，虚荣心无限膨胀，蒙蔽了真实的自我，分不清什么是需要和欲望，把别人的眼光当作行为的最高标准，把别人的恭维当作人生的最高奖赏，完全迷失在世俗的迷宫当中。有时候把面子拿下来揣在衣兜当中，素面朝天，你会发现原来生活真的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沉重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伟，我们下下说再会。 阳光中风筝断了线，往事般落在我面前，那是谁忘了放风筝，我轻易的牵起了那年的秋天。阳光中我住于里面，你给我风筝和蓝天，那是我忘了将幸福握紧一点，感谢你最后的

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突出问题导向，强化基础，补齐短板，着力提升发展保障能力，大力度谋划建设具有前瞻性的交通体系，加快通用机场建设，与平谷共同建好经济通航产业园，建成环首都通用航空产业基地，加快推进轻轨平谷线、京唐城际铁路建设，启动平谷线齐新庄站东延经东市区至东部山区与蓟州区 Z3 线对接的规划勘察与设计，争取在规划修建两座跨潮白河大桥，形成潮白河四座大桥飞架东西、车畅其流的局面，打造全域五横五纵路网大框架，五横式由燕郊至东部山区的轻轨平谷线贯通全境的京秦高速，燕郊神威北路东延连通至东市区闲人街的艳阳路，改建东起蓟州区宝平公路经新集、黄庄西至大厂界的千大线，102国道南移由燕郊东延大厂至蓟州区沧桑路，五纵式打通燕高路北至燕郊北外环，南至大厂界，打通煤矿路北接顺义七大路，南连大厂大乡线，升级马黄线为国家一级公路，北连平谷，南接平乡线，升级改造平乡线，建成国道通五线，升级延伸蒋渠线，北起段甲岭800户，南至香河界，真正实现全市域交通主动脉东出西连，南畅北通，充分利用京秦高速5个出口、密涿高速3个出口，为每镇规划修建一条高标准高速连接线，使各镇均能实现15分钟内上高速。未来5年，县道全部拓展至24米，乡道宽度达到9米，力争到2021年底，全市路网密度由2016年的每平方公里1.72公里提升至1.86公里，在东西市区建成3个综合交通枢纽站，改造东西市区火车站及广场，抓好轻轨平谷线3座车站和齐新庄边组站片区建设，全市投入4.5亿元，新增各类公交车550辆台。燕郊区域再开通3条公交线路，2019年基本实现公交线路全覆盖，公交免费 WiFi 全覆盖，大力度推进城乡班车公交化改造，在全市初步建成航空、轻轨、城际铁路、省际长途、城乡公交5位一体客运新局面。狠抓电力基础设施建设，新建220千伏变电站3座，110千�伏变电站9座，实施10千伏配电网工程178项，解决全市特别是燕郊地区用电荒问题，积极向上级争取农村电网改造项目，力争在“13五”内完成全部农村电网改造，大力支持电厂3期工程建设，2019年增加供热面积1000万平方米，填补燕郊地区迫切的采暖供热缺口，启动南水北调北三线引水工程，3年内完成主体管网建设，建成齐新庄、段甲岭、黄庄等7座水厂，实现全市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，加大燃气设施建设力度，推行液化天然气 LNG 和压缩天然气 CNG 下乡，使全市域所有村街用上天然气，加快建设智慧三核，整合优化信息网络资源，全面建设智慧政务、城管、医疗、教育、旅游出行、金融系统，全面推行互联网加政务服务，逐步形成在线咨询、网上办理、证照快递快达的零上门机制，加快发展新型消费业态，引导电子商务加快进社区、进农村发展，为每个村街社区全部免费安装电子商务仓，引进国内大型电子商务运营商，全力打造农村电子商务平台，实现货畅其流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，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。关于举办公益性春季大型人才交流会的公告，各驻燕郊高新区企事业单位、广大市民，为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，促进社会充分就业，给企业和求职者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和纽带，经燕郊高新区工委管委研究决定，将举办2017年春季大型人才交流会，届时将有400家左右企业参会，提供就业岗位近1万个，希望各用人单位和广大求职者踊跃参加。举办时间2017年

我不后悔，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，冬去的流水啊。情难追，只剩午夜梦回，无人相对，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，冬去的流水。情难追，虽然你含着泪，我不后悔，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，冬去的流水。梦回无人相对，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，冬去的流水。 爱我的请点点头，爱

像大海，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。天真如我张开双手，以为撑得住未来，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。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脸上的伤越明白，爱要放得开。是我不该，怎么我会卷着你卷起来，让梦境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。我剪不碎旧日的动人情怀，你看不出来我的无奈。 不知道广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也就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进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的那些同桌，你和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难忘故事。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曾经的那些同桌，你和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难忘的故事。 我的爱情你放在一边，不知不觉回忆取代这一切，爱的再深也是从前。你的梦想我不再了解，我的心情是有些抱歉。人来人往，寂寞会成为习惯，唯独对你有些想念，想着你。你现在还好吗？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？我不能为你做到的是不是你

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同桌的故事哈。这时候看到优格尔屁聊说，孙伟哥初中的时候呢很任性，伤害了同桌，他却大方原谅了我的一切，是同桌教会我要善良、宽容、忍让与珍惜，那是一段难忘又可贵的回忆。祝雪永远幸福，你是我永远的同桌，谢谢你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对不对？跟着好人在一起呢，可能慢慢的就会变得更好更优秀吧。 不要走得太远，拉断了我的视线，给我一点黑心，让我还能看见你。是不是如你所言，终于我只能放手，留不住的爱情，你让我怎么强求。留我在谷底，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，你丢下的回忆都会伤心，如今还在意。忘了你谈何容易，世界变得冷清，我始终不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。忘了你谈何容易，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越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神情。终于我只能放手，留不住的爱情，你让我怎么强求。留我在孤独，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，你丢下的回忆都会伤心，如今还在意。谈何容易，世界变得冷清，我始终不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。我忘了你谈何容易，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越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神情。谈何容易，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也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神情。 今天呢，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和同桌之间的故事。这时候看到蓝小子说，我从小到大好像都是男同桌比较多，因为以前呢我不爱讲话，老师总是把我和调皮的男孩放在一起，希望这样可以让调皮的孩子安静点，因为我上课不讲话。到了高中的时候呢，老师依然抱着这样的目的，把我放在两个男孩中间，结果变成了我们三个人讲话，因为老师没有发现我后来变得爱讲话了，说直接点就是变调皮了。我觉得变爱讲话或者是变调皮 题，可能这是成长过程当中必经的一个阶段，青春期叛逆期，对不对？ 单独旅行，不能够离开

想起了你要说话了，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，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？是你变了，是你变了，灯光熄灭了，音乐静止了，地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，天下起雨了，人是不快乐，我的心真的受伤了。 这个话题呢，就说说你和同桌之间的故事。这时候看到免费 WiFi 说，我的初中同学现在成了我的妻子，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，三个月了，小名叫蛋蛋，像妈妈。哇，虽然只是很简短的一段留言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那个幸福哈，是满满的浓浓的。从初中到现在，一直从同桌变成了一家人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呢？希望你们可以长长久久的幸福下去。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匪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，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，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，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事却夜半无情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心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，春雨走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有几分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，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，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。 天你还那么温柔，谁会看得出你和他已经那么久。当朋友看这段感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受害者，分手真的难受，不论又能如何，我不要自己太难过。而当你看这段感情的时候，是否也觉得我是受害者，往事历历如昨，我付出那么多，可怜的是你竟一无所有。线索，昨天你还